但无论怎样，提高个人技术和团队配合，这是永远都没有止境的。尤其是和叶修交过手，后来又和黄少天和王杰希交过手，展楼兰这伙人已经完全打消了他们一开始好高骛远的念头。他们现在踏实地把进入职业圈头一年的目标定位为守卫。 守卫的意思就是不要掉到最后两名，直接刷出局。新加入的战队头年就掉出来，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。展楼兰他们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，如果不是遇到了叶修，以他们先前那种自以为可以冲击冠军的心态，恐怕会给不新鲜的时机再增添上一笔。提高。 展楼兰几人现在心中只有这么一个念头。他们到职业圈也不是领略山水来了，不是陈果那种粉丝，觉得能有这么一段经历就知足。他们是认真的，想在职业圈里玩出个名堂来。知道叶修就是叶秋大神，展楼兰他们当然很希望可以从这里多学些东西过去。于是。 今天这边一出了这样的大场面，叶修立刻就招呼几人过来了。这种场面虽然是在正规的职业赛上绝不可能遇到，但也却是一个磨练团队的好机会。像那天那样，在职业选手陪着练的机会，那是可遇不可求的。几人这一到阵，在叶修的率领下打出的暴风般的攻势。 别说被他们砍成尸体的金香等人，连他们自己都感到诧异了。就这一路斩杀过来，他们已经学到了很多。AOE 打法，这谁不会啊？但是能把 AOE 打法运用到如此程度的，那可不是满街都是。这就是职业水准啊！ 展楼兰心中盘旋不去的就是这么一个念头，这也让他们意识到，想在职业圈生存下去，他们也必须拥有这样的战力才行。但现在，如果没有叶修从中调配指挥的话，他们自然达不到这样的程度。他们对于各自运用的职业已经算是相当精纯，但是对于各职业之间的配合搭配， 技能组合、运用手法，那可是拍马也比不上叶修。录像，全部都要录像啊！展楼兰私底下说着。当然，一直有录。前方隔海映着，回头要好好研究，然后咱们自己来练。展楼兰说。这说话间，七人队就又是遇到了一支兰西格的队伍。 这支十人队一见七人上来，立刻惊慌失措地想逃。这次可是真的，不是什么诱敌深入，因为上边已经下了指示，30人以下的团队直接回避冲突。七人队的战斗力被三位会长估计为了30人那么多，就这还觉得不保险、不安全。此时他们已经在凝聚队伍。 是力求直接成团，以百人应战。不知不觉间，三人已经忘了他们是在追杀，他们已经把这局面理解为了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杀，他们在组织力量和对手对攻。由于是在较远的距离就已经相遇，十人队掉头就走，七人一点阻挠的法子也没有。追吗？ 展楼兰问：“跟上。”叶修说：“七人朝十人掉头的方向追去。注意我移动的节奏啊！”叶修说着，身边几人都开始留意君莫笑的移动。这十人队开始只想跑得越远越好，一点都不保留的看着七人被迅速甩远，心下稍宽。谁知道没过上多久。 七人就又出现他们身后，不远不近的就这么吊着。十人队又想发力，但发现耐久很是跟不上，没有耐力无法疾跑， 速度要下降一个档次。结果从这时开始，就看着七人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 快来人呐！ 这还离着好多身位呢，十人已经很没骨气的大叫救命了，把自己的坐标刷得工会屏幕满屏幕都是。 坚持啊！ 工会的人也只能如此说，要过去总也要时间。 进了，进了，又进了！ 十人队乱成一团，欲哭无泪，眼看着威胁就在眼前，居然束手无策。等死其实比死还要恐怖。 不行，援兵赶不及了。 十人队的队长东南西北四处张望，除了越来越近的七人队，半个人影都没有。 怎么办啊？ 有队员带着哭腔。 下线。 队长果断道。 啊？ 有队员诧异。 不然就是白死，猛子那队可不弱，一分钟不到就被灭了。 队长说着。 那赶紧吧，要进射程了。 对中一人喊道。跟着刷刷刷刷，十道白花齐开放，在溜了七人队一路后，这十人玩家华丽的下线了。 不是吧？ 七人都惊呆了，包括叶修，都没想到居然把对方逼到下线了。 向东。 这一刻叶修没迟疑，立刻做出新指示，队伍改变了之前的绕圈破包围，改向东直走。 为什么？ 只要有机会，每一个指挥展楼兰都会问一下，从理论上学习指挥艺术。 对方现在应该是已掌握到我们的战斗力了，现在应该是在集结，继续这位追下去恐怕会撞到大股队伍，先回避一下吧。 叶修解释着。七人队改向东了，也是与此同时，三大工会完全失去了七人队的情报。他们的人手集结，控制的区域当然就小，而刚刚这一队人如果是战死，灵魂还能充当一下定点监视器，但一整队都是果断下线。这一刻起，七人队去了哪里？除了他们自己，再也没人知道。于是片刻后，三大工会很欣慰，把他们的力量都团结到了一起，然后一沟通情报，傻眼了。君莫笑在哪里？不知道。那一队人在哪里？一样不知道。 我靠，这也太狡猾了呀！ 天南星郁闷呢。对方有了一展天下的战力加入后，便被动为主动，对他们反追杀，他们这才连忙改变策略，结果对方又是走在他们前边，人家现在不主动了，藏起来，改主动为被动了，这下又难办了。像之前那样分散去搜索再无可能，那样就全成肉包子了，而且喂的不是狗，那是狼。继续保持这样臃肿的团队呢？单位太少，控制的区域太小，人随便绕绕就回避掉了。三工会顿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，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好像已经只有一条出路，那就是彻底放弃这次行动。不甘心呢，投入了这么多人力，风风火火的就这么灰头土脸的结束。三位会长蓦然间有种感觉，他们感觉他们好像又到了第十区，到了第十区里被君莫笑打得束手无策的那个状况。他们曾以为到了神之领域一切都会不一样了，现在就是神之领域，这怎么还是一个熊样啊？ 其他工会呢？ 陈叶辉此时像是想起了什么。 看热闹了吧？ 天南星叹息。有一个追杀君莫笑的好机会，这情报他们没吝惜，和其他工会都共享了。不过在他们三家先一步到阵，并搞得风风火火的情况下， 其他工会大概都进入了看戏模式。这种情况三位会长一想就理解了，换是他们也会这样。灭了军末校，好处是共享的，而且是直接的，所以用不着积极争先，大家都很客气。 就这样结束，不甘心呢？ 春一老郁闷地吼着。可是都这样了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继续增加人手吗？春一老想着。陈叶辉这时却是不动声色地取下了耳麦，而后拿起了放在桌上的手机。 叶秋现在就在游戏了，领了那帮刚跳出来号称要组建战队的什么一展天下的人，耀武扬威的。 接了一通电话的刘浩放下手机后回头说着， 哼，那几个人嘛，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 孙翔冷冷地说着， 不过打工会里的那些玩家还是绰绰有余，听说他们一共七个人，轻易击杀一队。一队普通玩家，我一个人都可以做到。哼，那是当然。我现在手头正好有几个账号，我们或许可以送点惊喜给他们。 哦？ 孙翔的眼睛突然一亮。 听起来很有趣啊。这是个战斗法师的账号卡。 刘浩脸上飞快闪过了一丝奸计得逞的表情。随时准备待命的一张账号卡立即递给了孙翔。其实来家世之前，孙翔所用的职业并不是战斗法师，不过他的战斗法师却也是很有功底。后来被家世挖来成了一叶知秋的主操控者后，更是有人猜测这孙翔是不是一早就有将叶秋取而代之的念头，这才在战斗法师上下了苦功。敢打斗神的主意，这家伙的野心倒也是不小。现在是用野号，就算给孙翔他本来的职业，他也能高水平发挥。不过刘浩依然是给了他战斗法师，这个他本联赛过半才开始正式操纵的职业。不得不说，他已经把孙翔的性格摸得挺透。给孙翔一个他原本职业的账号，或许他可以发挥得更好，但是以孙翔嚣张自负的性子，这个举动肯定不会得到他的理解，而且恐怕还会很不爽。这摆明是不信任孙翔战斗法师的实力，可就有点触他的逆鳞。孙翔可是急于证明他的战斗法师实力可以取代叶秋，全明星赛上更是迫不及待地向家世死敌，同时也是叶秋多年老对手的韩文清叫板。结果其实只是输在毫厘之间，只可恨结合当时的情境，这毫厘也是让他受尽了屈辱，尤其是韩文清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指他不如叶秋。孙翔输都输了，自然无可反驳，当然也没太失了风度。只有同队的队友知道那一场之后孙翔是多么的恼怒，连续多天不在状态。有好心去安慰的都是一帅碰了钉子。这家伙现在是憋着一股劲儿，希望向人重新证明他的厉害，最好是能直接让叶秋让韩文清都无话可说。于是现在叶秋跑到网游里，区区网游啊，孙翔这么嚣张自负的人平时哪里会看在眼里，但上次围观的人中却也没少了他这一号。当时他就有心下去和叶秋一战的，可惜叶秋没给任何人这样的机会，打完黄少天就闪了，让孙翔很是懊恼。这些刘浩全都看在眼里，立刻借题发挥上了，今天终于是可以发挥作用了。一边给了孙翔一张战斗法师的账号卡，刘浩一边又召集了贺明几个。家世战队现在一半的人都以他这个副队马首是瞻。 这么多人，用得着吗？ 孙翔在一旁听到刘浩叫人，冷冷地说着。 好玩嘛，大家一起开心。刘浩却是不敢拖大，当然对孙翔他不会这样说的，他怕这样一说激得这个自负的家伙不要他们相帮，那就弄巧成拙。听刘浩这样一说后，孙翔果然再没说什么。联系完人手，大家逐一上线，都是满级野号，自然是在神之领域。刘浩和陈叶辉略略联系了一下后，立刻开始组织队伍。几个角色倒是早有准备似的停在一起，队伍很快组成。战斗法师、魔剑士、元素法师、拳法家、牧师，这是最终队伍的职业配置。刘浩听闻对方队中有牧师，倒是不敢大意。他这边五人，孙翔、他自己、贺明、沈健、张嘉兴。五人当中，只有贺明是介于主办和替补之间，是一个经常担任团队第六人的角色，而其余四人都是家世绝对的主力。如果能再把苏慕成叫上，干脆就是家世联赛里打团队赛的常规队容。当然苏慕成、刘浩是想也不用想了，更何况叫的人太多，好像很怕叶秋的样子。刘浩虽然不介意，但现在多了个孙翔，他却是唯恐这位爷又觉得不爽。五个人标准的联赛团队人数，相信孙翔不会太有意见。一切如刘浩所料，五人队孙翔也就是冷哼了一下，最后也没有多说什么。 在哪边？ 孙翔已经是迫不及待地想把他的战斗法师开过去了。 荒野小镇，具体位置我还在联系当中。 刘浩一边说着，一边给陈叶辉去了消息，让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掌握叶秋他们的动向。陈叶辉当然是积极配合，现在叶秋那边已经是凝聚成了一个实力强大的团队，他们工会这边人少了不是对手，人多了过于臃肿，行动不便，场面正僵持。这次刘浩来得这么痛快，让陈叶辉倍感欣慰，于是也是迅速组合了一支敢死队，要不惜一切掌握到叶秋他们的位置。敢死队，那也可以叫送死队。陈叶辉这里组织起来的，干脆就是直接以个人为单位，那碰到叶秋队肯定是送死，反正能跑就跑，跑不了成尸体也得盯着，总之要把对方位置不断地传递过来。这以个人为单位，所能监控的面积当然就更大了。陈叶辉也算是壮士断腕，不惜牺牲一些人了，所以组织完毕后，干脆就是告诉这些人，有什么舍不得掉的装备先交给别人拿一下，这是直接告诉这些人，你们死亡的几率相当大。这些人也有觉悟，领命去了以后立刻就大范围扩散开来。如此方法果然行之有效，很快向东行走的玩家有消息传来，发现了那七人队的踪迹，正保持高速移动，但意图不明。意图？陈叶辉现在关心的已经不是意图，因为接下来要进行战斗的并不是他们，他要知道的很简单，就是位置，然后把位置告诉刘浩那边。而这第一个发现目标的玩家也挺幸运，他居然没有被发现。不过领了死命令的他们没发现，那就要继续盯着，到死为止。